一襲擊20周年發布扎瓦希里的片段，不清楚拍攝時間和地點。日經平均指數報30581點，升133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92.61美元，賣出1793.43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8，日元109.98，瑞士法郎0.923，加元1.265，人民幣6.453，英磅對美元1.384，歐元對美元1.181，歐元對美元0.737，新西蘭元對美元0.712。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另外驟雨正影響該區。上午8時，颱風燦都集結在上海以東，大約22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上海以東海域徘徊。預測今日是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日間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微風。展望未來2-3日有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是30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同埋红隧方向啦，近住旧油麻地停车场对出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重复多次，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同埋红隧方向，近住旧油麻地停车场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对出。咁另外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特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在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北角的宝马山道、云景道、百福道上山方向都是比较车多。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着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就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亚街路街。另外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呢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骏景园。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呢就挤塞，车龙呢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黎围对出。青山公路元朗段啦出九龙方向近住营点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坳头交汇处。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意外报告，喺新界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去返吐露港公路近住广宏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东昌街啦，咁亦都影响到南运路去返大埔公路方向元洲仔段一都系挤塞，龙尾就喺丁角路。咁再讲多次啦，大埔公路嘅元洲仔段去返吐露港公路方向近住广宏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东昌街，咁而南运路去返大埔公路嘅元洲仔段呢亦都受影响，车龙排到去丁角路对出。咁另外由于受火警影响喺石硖尾啦，而家石硖尾嘅窝仔街来回方向介乎南昌街同埋白田街一段呢需要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㗎，就是封咗一段嘅窝仔街。咁揸车朋友留意返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恭贺香港单车运动员李慧思在全运会场地单车女子争先赛勇夺金牌，为香港争光。 港台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時，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八点黄金五合一，数字世界主持李灿荣，今集嘉宾前香港棒球代表李一强博士，运动金钱密码。 你自己亦都有参与好多运动嘅推广，有几个建议系重要嘅，对于香港未来应该会系咩？ 我谂运动系其中一个出路嚟嘅，奖牌只不过系一个结果，喺个事业里边、体育事业里边、产业里边，我哋可以再将佢加强啲。 九月十五号星期三晚上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9月14日，税务局修订指南，慈善团体支持不利国安活动将被撤免税资格。 政府修订劏房租务管制，续租加幅上限至一成。 李慧思全运会场地单车女子争先赛夺金。 联合国讨论援助阿富汗，各国承诺提供超过10亿美元援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9月14日，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咧都有千禧年代，有萧乐文喺度主持嘅。早晨，嗱，而家一啲嘅慈善团体咧，如果要获得确认嘅话咧，就有可以获得系豁免交税嘅。咁啊，有超过9500个嘅慈善团体咧，都系按住税务条例第88条咧，系可以获得豁免缴税嘅。嗱，见到咧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咧，寻日就宣布修订啦呢一个税务指南，即系呢个属公共性质的慈善机构及信托团体的税务指南，就是为慈善团体附加一个新的职责，指他们就是负有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如果是从事支持或者推广不利于国家安全的行为或者活动的话，同埋活动的话，税务局就可以撤销他免税的这个慈善团体的资格。这个新的规定是即日生效，并且是适用于新和旧的团体的。见到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都话，需要防范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士假借慈善之名危害国安。现在的慈善团体有部分都是属于教会的团体，有些就是办学团体等等的。见到有政党就支持修订，就说慈善团体根本不应该参与政治，就说红线是清晰的。另一方面亦都有些社福工会就忧虑所谓的不利国安的定义究竟是什么呢？不利国安的条文的定义究竟是怎样，会不会是都是由政府演绎呢？有些这样的担忧的。他们究竟现在要申请做一个的慈善团体本身有什么的条件或者规矩要做的呢？多了这个指南的修订又可能有什么影响呢？你又怎么看？1872311 1872311，电话旁边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讲解一下，有执业会计师林志远。早晨。 早晨。 早晨，林志远，我想了解一下咧，而家一般即系税务局啦，对于一啲慈善团体要申请咗一个嘅慈善团体嘅时候，有啲咩条件或者要佢哋达到啲咩嘅门槛嘅？ 其实最主要咧，根据现行嘅税务条例咧，就系大家都知道就系叫做第88条啦。咁啊，主要咧，佢哋都系话要佢系喺嘅。即係一個慈善嘅組織或者係一個慈善嘅信託，咁啊基本上如果你符合到嘅話，而你做嘅嘢又係慈善嘅目的嘅話咧，就可以噶啦。咁就佢哋一向用開嗰個所謂慈善用途嘅目的咧，就係都係根據傳統英國嗰邊嘅法例而出嚟嘅。咁主要分四類，咁啊當中係包括咗救助貧苦啦、促進教育啦、推廣宗教同埋對社會有利嘅事件，咁就其實都當係一個慈善目的嘅。 所以而家就話有啲宗教團體啊，有啲嘅辦學團體等等咧，都係屬於呢個慈善機構嘅範疇入邊嘅咁。但我想知啦，而家咧就有係一個慈善機構嘅資格，同一個冇慈善機構嘅資格，其實佢哋成個運作上最大分別係咩咧？係咪就係要交税同唔使交税？ 其實就稅務局講緊嗰個慈善團體嘅定義呢，其實就係純粹係喺稅務條例之下嚟運作嘅啫。咁如果你話係一個慈善團體，但係你話唔申請嗰、那個我哋叫做88条嘅豁免嘅話呢，基本上就好似阿樂文你頭先咁講，就係、是、交返税就冇問題。其實你好個個都可以話自己係慈善組織嘅， 不過你就照交税咁解嘅啫嘛。好似我自己運作嘅基金咁咧，因為我哋係一啲專業基金，我哋一向都唔申請嗰個88。咁因為專業人士，咁既然如果喺個運作當中賺到錢嘅，交翻税就好應該咯。 嗯。明白，即系而家呢个税务嘅规定嗰度，即系如果佢系认可咗做佢哋嘅条例，呢个嘅税务团体咧就系、是、慈善团体嘅话咧就可以唔使交税嘅，最大分别呢度啦。咁嗱，本身如果要申请做一个根据税务条例确认嘅慈善团体，其实难唔难嘅咧？要交啲咩条件，同埋系咪定期都要经过税务局审视咧？都 如果你话难唔难咧，就要分开喺呢几年同埋几年之前咁啊。舊陣時咧，即係講緊十年八年之前咧，申請做88咧就嘅慈善團體咧，其實就唔係好難嘅啫。有陣時好快就可以搞得掂嘅。咁但係近呢十年八年咧，因為大家嘅爭拗比較多，同埋大家用個放大鏡去睇啦。咁亦都之前咧審計處亦都睇過稅務局佢哋做嘅做法啦。咁變咗咧就而家嗰個難度係增大咗嘅。咁而稅務局亦都會。其實一路以嚟，稅務局都有定期去複核唔同嘅個案嘅，因為一間慈善團體咧，其實你一成立嘅時候，乜嘢都冇做咧，你就可以憑住你嗰個章程就去申請噶啦。咁通常稅務局咧就會信你個章程，見到你個章程如果符合曬佢嘅要求嘅話咧，佢通常都會批俾你。咁之後咧就喺定期咧就會去複核你個個案啦，睇你嘅財務報表，睇你嘅活動。如果有問題就問你，咁你交上嚟嘅資料，如果再有問題嘅，佢咪再出信問你咯。咁就如果你唔符合嘅話，都有情況就會取消你嗰個資格嘅。 嗯，但一般譬如我要希望稅務條例確認我係免税嗰一隻嘅慈善團體，使唔使要審核好耐咧？你話近年可能難咗嘛？但一般要幾耐嘅？ 近年咧就如果用稅務局佢而家新修訂嗰個指南咧。佢就話你交曬所有文件之後咧，佢就會喺四個月之內，就會覆翻你嘅。咁但係要記住咧，佢話覆翻你啫，唔代表係批你噶嘛。佢仲會有問題嚟問你噶嘛。咁如果實務上咧，我話俾你聽，就有啲客户咧，一年唔定，兩年唔定，甚至兩年後可能都搞唔掂都有。 就係因為啲資料要問清楚，來來回回噶嘛。 係啊係啊，有陣時佢哋執得好細㗎，一個逗點，一個錯字都叫你改清楚曬嘅。 嗯。你預計今次即係修訂呢個稅務指南之後咧，即係主要就針對呢個國安方面嘅。你覺得要日後一啲機構要申請成為慈善團體，係咪更加難咧？會 我相信國安呢樣嘢咧，純粹係釐清大家嘅預期咁解嘅啫。其實根據一向稅務局嘅做法咧，其實一個慈善團體你都係唔可以犯任何嘅法例，同埋亦都唔可以牽涉政治活動嘅，因為一向以嚟咧。政治活動都唔屬於慈善嘅範疇，咁而依個咧亦都唔係税務局掛字嘅，係一向都已經有法庭嘅案例咧，就已經定咗落嚟，就有幾類啊曾經判過嘅案咧，都唔屬於一個慈善團體。咁但係只不過而家稅務局更新咗個指南之後咧，大家更清楚啦。如果你話你真係要從事呢啲嘢嘅，咁你又夾硬要去申請嘅，咁好老實咁講，佢都唔會批俾你噶啦。咁自然然呢啲公司就更加困難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你唔係從事呢啲政治啊或者不利國安嘅活動嘅話，我相信個困難程度應該唔會增加咗。 即係我想搞清楚就係政治團體基本上係唔能夠申請成為一個慈善團體，係88條以下嘅，係咪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 嗯，但因為咧，我見佢嗰個講法咧，譬如根據呢、這個指南啦，即係稅務指南嗰度咧，講到就話法院曾經考慮過一啲慈善地位嘅各種情況，咁有一啲嘅情況就係非慈善用途嘅。頭先你講到，譬如佢只寫法就係咁嘅，話為達到政治目的，咁其中一樣啦，即係為達到政治目的就唔可以申請成為88條以下嘅呢一個慈善團體嘅定義啦，咁。理論上基本上不會入到這個的政治目的，是不是就不會去到現在說從事支持或者推廣不利於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基本上已經政治目的這件事已經包括了這個涉及國安的這個情況了，從事支持和推廣理論上就不會說去到危害國安，是不是呢？ 普通來說就是的，但是事實上你見到現在有不同的團體都曾經說可能教啲細路仔嘅書，可能都會有不利國安嘅事件出現啊！咁所以我諗佢哋係想更加釐清 呢方面嘅情況嘅啫。希望擔心咧，就係、是所有其他嘅情況都可以包含喺個指引入邊咯，喺個指南入邊咯。 慈善團體嗰啲帳目啊嗰啲咧，理論上係咪全部公眾可以查閱到嘅？即係除咗稅務局之外，咁係咪如果佢哋真係涉及呢啲可能係不利國安嘅活動，又係咪咁容易咧？即係佢哋基本上可能啲錢都會睇到曬去咗邊嘅嘛，係嘛？ 樂民可能要清楚啲啦，因為慈善團體咧唔一定係成立咗做有限公司嘅， 係 佢可能係透過一啲信託成立，即係又或者係透過一啲社團條例成立。咁呢啲信託啊、社團條例成立嗰啲咧，佢哋係冇要求佢哋要公開佢哋嘅報表嘅。咁啊，當然啦，如果你根據公司條例，我哋叫做limited by guarantee 成立嗰啲咧，佢哋就需要把呢個數表嘅報表咧就上去公司註冊處。咁其他嗰啲咧就好難睇到 嘅。頭先我見你咧提及過咧，有啲過往有啲嘅慈善機構咧係被取消個免税呢一個嘅地位喎，係有啲咩原因嘅？同埋多唔多咧又？ 都唔算太多啦，就近年嘅数字我就冇喺手，咁但係如果你讲緊十年八年之前呢，佢每年都有几十间啊、一百间啊咁样嘅。咁通常有啲呢就可能係啲公司自己已经停咗活动啦，咁税务局都有个立场，就係你停咗活动嘅，你冇活动即係唔係从事慈善活动啦，咁佢就会取消你个资格啦，又或者你违反咗一啲佢哋一向符合个要求嘅一啲条款咯，譬如话我都试过有啲客户咧，佢哋坚持要俾薪水啲董事，咁但系因为慈善目的嘅话咧，佢哋都有个约定俗成嘅要求，甚至而家喺指南都写到明噶啦，就系唔可以将啲利益咧派俾啲董事或者自己嘅会员咁样咯。咁呢啲咁嘅机构都有机会俾佢取消资格。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多谢你，林志远同你倾到呢度。好，林志远咧就系执业会计师嚟嘅，同我哋简单讲咗咧，而家最新嘅一个安排就喺税务指南嗰度，就系、是、慈善团体有一啲新嘅职责啊，就系话要负有一个维护国家安全嘅责任，从事支持或者推广不利于国家安全嘅行为同埋活动咧，系会被撤销佢嘅慈善团体嘅资格嘅。你又点睇1872311？另一方面，有关于劏房租管，之前政府咧其实都提过，亦都讲咗好一轮噶啦。咁嗰个定嗰个续租咧，个加租咧有一个嘅幅度嘅，就系上限喺15%啦。咁见到咧，寻日咧就系运房局方面咧就话系所谓让步，将呢一个嘅加租嘅上限咧系定到系10%嘅啫，即系低一啲啊咁样。呢一个嘅做法咧又点样睇咧？过往都有啲人提到话啊，呢一个加租幅度都可能系过高喎。咁电话旁边咧就有立法会2021年业主与租客综合修订条例草案委员会主席郑永信嘅，早晨。 早晨啊，朱乐文，早晨咁多位。 早晨，郑永信。不过同你倾之前咧，都想呼吁下即系观众听众啊，如果有冇啲朋友对于呢一个嘅加租幅度咧系而家叫低咗啦，即系15%去到10%啦，你又点睇1872311、1872311，或者有冇啲劏房户咧对于呢个劏房嘅租管有啲咩睇法？1872311嘅，先问下郑永信先，而家呢一个算唔算回应咗你哋嘅诉求啊？喺嗰、那个加租嗰个幅度嗰度有限制变咗10%啊？而家？ 都算是回应了的，这个都是一个民建联的倡议来的。其实呢，在这条条例草案里面呢，就开了6次会呢，其实就已经去到完结了个条例草案的会议的啦。咁现在呢就等紧返上去立法会大会，咁希望尽快可以在10月中之前呢就可以通过到啦。咁就在条例草案里面呢有几个关注的。第一就是即是刚才讲的你提到的 15% 的上限减到 10% 啦。咁这个也都是其中一个即是大家的几关注的一个点来的。因为其实大家都见到过去劏房的租金的加幅呢，其实都一路都是超出市场的，而个租金水平现在个上已经个高度已经是很高了，所以呢其实即不论是 15% 以至到 10%， 现在我们讲的 10%， 我们都觉得呢都希望是即是刚才有所下调的，让到即个租金的加幅呢不会不至于加到是即很犀利。 不过我见到一些团体仍然说太高，你们是收货的，不过是吗？ 嗱，我哋初頭咧，其實咧，今次呢個15%同10%咧，啲人咧可能有時都會成日都會話，係咪嗰個上限？其實佢係按差享物業估價處個指數去睇嘅， 冇錯。 即係如果嗰一年個公佈係8%， 佢就最多可以加8%嘅啫。如果嗰一年個差唔多業估價指數係跌嘅話咧，其實咧租業主咧係要減租嘅。咁所以咧，其實咧就嗰個而家係15%或者10%咧係 cap 咗佢個上限為多。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即係其實當然我哋覺得即係越低越好啦。但係而家講緊咧係2+2，即係四年裏邊咧，佢只係可以加一次租嘅啫，就係可以加最多頭先講最多10%啦。咁我哋覺得都叫做勉強合理啦。即係當然劏房租管而家佢根本喺呢一個階段做唔到嗰個所謂嘅起始租金，所以我哋都係講緊希望嗰個加幅咧係去到一個即係呢個10%嘅水平。呢個亦都係叫做睇齊咗公屋咧嗰個加幅嘅上限嘅。 嗯，我見咧劏房租管研究工作小組啦，2020年底、2021年初就做過調查嘅，就睇到話咧超過70%嘅住户咧，其實咧佢哋嗰個租金調整被上調咧，嗰、那個幅度中位數咧都係7%度，即係都唔到10%嘅，即係基本上觸及唔到10%嗰個上限嗰個水平嘅。15%-10%嚟講，其實係咪真係咁大分別咧？收緊咗。 都係一個其中一樣嘢啦，但係即係我都係想講句啦，係差向按差向物業估價指數嗰條數去計嘅，咁我哋梗係希望咧嗰個指數係有一個比較低嘅加幅啦。咁至於呢個咧，其實劏房租管咧，講真呢個係第一步嚟嘅，即係有咗劏房租管就並不是能夠解決咗房屋嘅所有嘅問題啦，亦都唔係話解決咗冇劏房啦呢個問題，只不過喺現時咁惡劣嘅環境，咁對於劏房嘅租客嚟講咁惡劣嘅環境嘅階段之下咧，希望有一個基本嘅保障係俾保障到俾佢哋。咁跟住之後日後咧，就真係要睇下政府咧點樣喺嗰個房屋供應啊各方面咧係可以做多啲咯。 嗯，我見有啲業主會代表就話啊，可能對成個劏房市場都有影響，佢哋未必會再租即係再出租啲劏房啦，咁啊令到劏房嗰啲數字減少啦，而佢哋都覺得今次咧係好似影響到佢哋私有產權等等，有啲咁嘅講法嘅，點睇咧？會唔會最終影響埋啲租客？ 嗱，我哋自己評估咧，就係因為始終咧，佢有個業嘅而家個劏房嘅尺價咧已經係好貴啊！大家都可以聽過好多次咧，一個房仔咧講緊係5,000-6,000去租金嘅，其實咧已經係一個好高嘅水平。佢哋咧即係收緊嗰啲嘅回報率咧，亦都係好高。咁所以咧，我哋嘅評估咧，即係未必會對一個即係業主嚟講咧咁大嘅誘因，話誒、哎、好啦，我唔租啦，拆咗佢啊，六個單位變翻一個單位，一個單位租俾其他人啦。咁樣我自己就唔相信有呢件事嘅。咁但係當然我都喺度呼籲，即係嗰啲嘅劏房業主啦，即係都希望咧，第一個我哋而家呢個係一個合理嘅一個嘅管制嚟嘅，都希望其實雙方面保障嘅，亦都保障埋業主嘅，因為劏房租管亦都唔係淨係講緊限制個升幅啊等等，都希望咧有一份嘅譬如一個標準嘅合約啦，係可以保障雙方面嘅權益啦，寫得清清楚楚，其實都係對於業主嚟講咧，都係一個保障嚟嘅。 點睇佢哋其中提到一個點咧，就批評話劏房租管咧扭曲私樓市場，就將私樓公屋化咁樣。 其實咧個租務市場已經係而家被劏房嘅都嚴重扭曲咗嘅，所以其實咧即係其實劏其實業一個單位咧，其實真係唔係好應該咧係變成一個劏房嘅，即係一等大廈本來嗰個 lift 係100個人用嘅，而家變成500個人用，咁其實對於個大廈嘅其他業主咧亦都唔係咁公平嘅，所以即係我自己覺得即係而家我哋喺冇辦法之中用劏房租管呢一個條例咧，暫時希望可以保護住嗰個租客啦，亦都保護住成等樓嘅業權嘅所有業主啦。咁但係即係我希望日後咧，政府真係要諗下，究竟我哋下一步嚇，我哋下主任都講話告別劏房啦，究竟點樣係可以將劏房嘅數目咧係逐步減少咧？我覺得咧喺劏房條例通過咗之後咧，這個都值得全香港大家社會一齊去反思一下咯。 通過咗呢個法例之後啦，咁就可能一啲續租嘅加幅嘅上限會有限制啦。有冇見到話呢段時間啲業主都喺所謂空窗期之內都急住加租？有冇留意到咁嘅情況？ 我估咧都會有一啲業主咧係可能會即係選擇喺呢個時候加租嘅，咁但係我諗個市場咧其實都未必又係好容易咁容許到佢哋咁樣做，因為始終咧租客咧其實住喺劏房嘅都係屬於社會比較困難嘅一個部分嚟嘅。你加租加佢加3,000咧，其實佢根本就承載唔到，佢根本就做唔到。咁所以咧，即係我諗嗰個市場未必係可以接受到啲業主係大幅加租咯。但係喺度都係呼籲啦，即係我哋唔希望業主去做呢件事啦。如果即係我哋見到個市場仍然係嘅個租金係不斷咁樣去飆升咧，我相信政府又好，我哋自己做政黨又好咧，我哋都會繼續要求政府做更加多嘅事情咧，係去保障翻租户咯。 鄭永信，我見另一個修正案咧，就係關於係咪話業主而家喺自住嘅物業之內就租一個吉嘅睡房出去，俾人嚟去即係去租啦咁樣，咁就可以豁免受今次呢個劏房管制嘅規管，即係唔需要受嗰啲2+2優先續租權啦，加幅又要有限制啊，去規管住，你又點睇呢個做法咧？ 嗯，喺呢條條例草案咧，過去咧多次嘅會議裏面咧，其實都有唔少嘅議員咧都提出咗一個嘅問題嘅，就係話，我哋其實個重點咧係針對係即係呢個劏房啊，並不是咧想針對一啲即係話所有分户啊，又或者係即係可能係一啲比較中產啲屋苑，就係分租一個單位出去，又或者可能有啲朋友就都講話啊，有個人想租個單位俾個留學生咁樣，咁我哋就並不是想針對呢一部分嘅。咁喺呢個多次，所以有議員咧都提出咗一個修正案啦，就話希望咧就係話一個單位，如果佢只係分租一個單位出去，一份租約嘅話咧，就並不受咧呢個條例嘅規管。咁我哋自己原則上都同意或者明白嘅，即係我哋個重點係都係希望咧係針對翻咧，即係真係嗰啲大家見到嘅劏房嚇，即係一個單位揀咗六七個嗰啲，就並不是咧就租咗一個單位出去嗰方面。咁我知道咧政府都睇緊嘅，咁我睇下佢到時咧，如果真係係咪會唔會有修正啦，又或者我知道有議員都可能自己會提出修正啦，咁我哋會睇下個內容，我哋先決定噶。 嗯，怕唔怕有啲即係人士就聲稱自己係自住，但係其實就唔係嘅，攞呢個嚟做豁免咁樣？ 嗯，我覺得唔容易嘅，似乎係因為咧，佢都係要打嚟人，都係有一份租約喺度嘅。咁所以我諗，政府當然啦，佢都係要諗清楚究竟點樣喺執行嗰度咧，係唔好有呢個灰色嘅地帶流動啦。但另一方面咧，我哋都好希望咧，等市民都知道我哋今次咧係重點係處理係一啲劏房嘅問題，就並非咧係處理咧即係一個單位原單位佢冇改建過咧而去租單位出去嗰、那個。 好，唔該曬鄭永信，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石硖尾村美彩楼九楼一个单位清晨发生火警，无人受伤，暂时未知起火原因。火警发生在清晨五点半左右，消防出动一条喉同一队医务队灌救，大约二十分钟后救熄火警，期间大约有三十名住客自行疏散。警方一连四日进行反罪恶行动，突击巡查全港各区多个罪案黑点，发现多间怀疑违规营业的赌博场所，并捣破一个怀疑毒窟和十三间怀疑非法赌博场所，并拘捕二百九十八人。被捕人士年龄介乎十五至八十四岁，分别涉嫌串谋伤人，以三合会社团成员身份行事，贩运危险药物，管有危险药物，经营赌博场所，在赌博场所内赌博，盗窃，非法入境。另外，警员亦在行动中发现有人涉嫌违反限聚令，共发出二百四十八张定额罚款通知书。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美军撤出阿富汗问题出席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会，接受议员质询，至少一名共和党议员要求他辞职。布林肯为总统拜登的撤军决定辩护，又说已经为阿富汗最差的情况做了准备。布林肯说拜登政府不断评估阿富汗政府维持政权的能力，但即使最悲观的评估都没有预料到，当美军仍然留住时，阿富汗政府军会溃败，但美军仍然计划并实施了广泛的应急措施。布林肯说拜登政府从前特朗普政府接手撤军期限而非撤军方案，又说没有证据显示美军逗留更长时间会令阿富汗安全部队或者阿富汗政府更具弹性或更有自我维持能力。布林肯星期二还会出席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继续作证。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访问金边期间，同柬埔寨副首相贺南雄会面。王毅说中柬双方要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防范域外势力干扰破坏地区国家共同繁荣发展。他说中方愿意加强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机制建设，

通道对出。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咁后少少近住狮隧入口咧，至到北架山花园嗰段都系慢车。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彩虹村。咁喺新界方面，青山公路嘅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营点嗰段咧仲系挤塞，车龙去到东城里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咧都系慢车，车龙就去到大埔滘老围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年代大剧《大江大河》， 三位年轻人嘅奋斗故事。 杨秦懂得捉紧时代发展衍生嘅商机，经历重重难关，生意上几经波折， 最终佢拥有自己嘅产业，成为时代发展嘅代表。 晚晚睇国剧830《大江大河》， 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大家好，我是梁礼勤。如果要揀一首歌送给期间限定不是手下留情，就梗是揀呢首啦。 请不要问，请不要问， 不要问，只要听，咁就得㗎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 晚上8:00至10:00， 期间限定不是手下留情。 2021年9月14日，税务局修订指南，慈善团体支持不利国安活动将被撤免税资格。 政府修订劏房租务管制，续租加幅上限至10%。 李慧思全运会场地单车女子争先赛夺金。 联合国讨论援助阿富汗，各国承诺提供超过10亿美元援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劏房租管，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劏房租管政府原本就建议续租咧个加租上限咧就系唔可以超过期内嘅差饷物业估价署公布嘅私人住宅物业租金嗰个指数嘅变动啦。咁如果多过系15%嘅呢个变动，咁业主最多咧只可以加15%嘅啫，即系呢一个系个上限嚟嘅。咁最新嘅修订啊，即系提出嗰个嘅政府嘅方案咧，就系话将呢一个嘅加租嘅上限咧系下调到去10%嘅。咁啊，见到运房局咧嘅文件咧，提到话，因为因应一啲议员嘅关注啦，并且为劏房嘅低收入者以及嘅家庭咧提供更加多嘅保障，所以将建议将呢一个嘅草案咧所定嘅续租加租上限咧，都系由15%修改到去10%嘅。咁头先另外亦都提到另一个嘅建议嘅修正案，就系话如果业主喺自住嘅物业入边咧租出一啲嘅空咗嘅、吉咗嘅一啲嘅睡房咧，并且符合特定条件咧，都可以系豁免受呢一个嘅劏房租管嘅规管。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会唔会你自己都系劏房户，或者你自己系业主，点睇呢一啲嘅修订嘅情况咧？咁18723111电话旁边又请嚟一位嘉宾，有香港业主会会长石兴云，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石兴云，点睇啊？嗰、那个加幅啊，租个加幅嗰度咧，就续租加幅15%下调到10%嘅，你自己作为业主代表点睇咧？ 冇问题咯。 但系咪真争咁远啊？15%同10%嗰个分别？ 唔系15%嗰度啊，嗰、那个都唔系我哋最大嘅重点啊。 嗯， 系政府根本而家成个租管，佢系以一个完全偏幫租客嘅一個概念喺度咧，甚至將業主打造成一個我哋叫衰人，即係一個即係直頭係賤人或者個方面喺度咧。咁我哋唔知點解會係咁樣啦。所以我哋成個租管裏面最大嗰度咧，都係睇翻嗰度嚟就係點解要綁住業主係兩年死約加兩年死約。 嗯， 所以 坊間的團體，即係嗰啲叫政治社工嚇，佢哋成日倡議喺度嚟，只不過將私樓公屋化啫嘛，最好將私樓好似公屋咁樣，但佢忘記咗公屋係政府嘅資源，私樓係業主自己辛辛苦苦儲錢買樓翻嚟噶，佢要俾銀行利息，不如佢買成舊樓做咗劏房都好，佢都要俾大廈即係一個好重嘅維修費呀，好多樣嘢，就大家從來都可能忘記咗歷史喺度嚟。码头围道冧楼事件，而家个业主即系都瞓唔到觉啊！佢哋要承担好多后边所有嘅风险啊，又要赔偿，又要剩喺度嚟，并唔系佢哋喺得咁简单喺度嚟啊！不过而家你哋政府中意咁做啊，即系而家立法会议员系中意咁做，咪由得佢做咯。而家我哋一个好小嘅小业主，唔系政府所讲嘅大业主，我哋可以有乜嘢？即系方案话俾佢哋听，原来咁样系倒行逆施，咁样会令到个市场咧系扭曲，最后伤害嘅唔系业主，唔系呢啲小业主，系租客。因为劏房嘅成立系最重要，系因为我哋叫做市场系有需要，所以有啲业主系觉得都有利可图，所以买啲旧楼去间劏房。所以而家事实上有一样嘢系冇人去留意或者冇报道过出嚟。我訪問過一啲小型嘅地產代理，即係喺深水埗區啊，又或者油麻地咁樣。佢話俾佢有好多地產代理話俾我聽，年紀啊，佢未做過一單啊二手樓嘅買賣啊。呢個係一個好得人驚嘅數據嚟㗎，不過從來冇人關注啊。點解啊？因為已經開始有好多新嘅，即係有啲投資者唔願意去買二手樓去間劏房去投資。他哋都覺得好大問題，咁好啦，現有做劏房嘅業主有已經有啲業主同我講，佢哋將條例通過前，佢哋會租約差唔多滿啦，佢會請走啲租客，拆走啲劏房。咁你諗下，一方面冇人去投資做劏房，另外一方面做緊劏房嘅都話唔想再經營劏房嘅時候，最後因家得減嘅啫。 嗯，但我见另一方面咧，有啲意见又话啊，真系唔做劏房嘅话，要将成个物业去还原啊，要装修都唔少钱嘅，可能本身几间房变翻做一间屋咁样去租出去，系咪真系会咁样退场呢？对于业主嘅立场嚟讲，佢哋要花更加多钱落去。 嗯，嗱，呢个系荒谬嘅说法嚟噶。 嗯， 你谂下业主，即系如果你当然啦，我哋要现实啲去睇先。如果佢啱啱装修咗冇几耐嘅，佢梗唔舍得突然间要咁做。咁但係佢要計數囉，但係如果要發現原來佢計唔掂嘅話，佢一樣要離場㗎。第二樣嘢，有啲做咗經營嘅劏房可能十幾年㗎啦，嗰層樓都已經係舊舊地，佢都要大執呀、裝修或者個方面嘅，咁借嘅機會咪請走曬所有租客，咪重新還原返兩房一廳或者三房一廳囉。 嗯，但呢個係因為而家咧最大嘅問題係，你先講到譬如續租，譬如2+2嗰個即係優先續租權，有一個限制喺度。但係其實而家好多人都講話就係冇起始租金啊嘛。如果你起始租金嗰度定得高啲，會唔會對業主嚟講有保障大啲咧？ 嗱，呢個真係政府所諗嘅地方，起始租金亦係難做嘅地方。我曾經喺某啲評論都講過呢啲嘢出嚟啦，唔好話由深水埗同銅鑼灣大家要定起始租金係定唔到啦。我就以深水埗對深水埗大家喺唐樓，同樣係二樓三樓，大家150呎用呢個基礎啊。二樓嗰個係開價4000蚊，三樓嗰個開價8000蚊，點解三樓會大把人去租啊？一定有原因嘅，因為裏面可能佢酒店式裝修、豪華裝修、家私電器全部齊曬，二樓嗰個就係空框框。咁消費者識選擇嘅，我哋小業主係被動嘅，我哋睇市場嘅走勢嘅。譬如我個劏房市值係5000蚊嘅時候，我要開價6000-7000係冇人會採我嘅。但係如果你夾硬用一個行政指令，要逼我由5000蚊變3000蚊，得我冇問題，我咪拆曬佢咯。而家政府就正正係做緊呢啲行為，而家啲立法會議員個頭頂有光環，唔好淨係立法會嘅區議員都係嘅，頭頂有光環，以為自己係做緊好事，佢唔知道佢自己喺度係倒行逆施做緊一啲錯誤嘅行為喺度。不過佢鍾意咁做就咁做囉，而家呢個世界誰大誰惡誰正確，咁佢哋大佢哋惡，咁佢哋一定係正確㗎，冇嘢好講㗎。 我見民防局局長陳凡呢都好強調話，即係制定租管政策要平衡業主同租客權益啦，底線就係確保業主唔好離開個市場。但聽你咁講就真係調轉喎，反而 係。我直頭已經可以咁喺度公布啦，我啱啱連樓都買埋啦。 我唔玩啊，我真係唔玩啊，冇兴趣陪佢哋啲人去发癫喺度啊。一早已经同佢哋讲咗，佢越干预个市场，我唔点解我仲要喺市场先？我哋小业主，我唔买基金，我唔买股票，我只系投资砖头，我有乜嘢错误？而家佢哋将我哋小业主打造成好似即系十大恶人咁样，咁我哋冇嘢好讲咯。 嗯，我见咧有另一个嘅修正案话提出嚟噶，我唔知呢个你有冇留意咧，就话、是、啲业主要喺自住物业入边系出租嗰个嘅吉租嘅房，要合乎特定嘅条件咧，就可以免受呢个嘅㓥房租务管制嘅规管嘅。呢、這个你哋有冇留意啊？呢、這个又 唔系，就留意又如何咧？你即系只不过佢翻翻还原喺度嚟，佢谂住系嗰个喺度修修补补，喺度修漏，即系补漏或者各方面，即系话你业主咧，如果你自己都住翻呢个劏房啦，咁就冇问题啦，咁样。 嗯。 咁但系冇意义喺度嚟噶，因为我哋最担心嘅地方系咩啊？血案产生啊！我够胆喺呢个台嗰度够好大声咁讲啊！佢呢个条例通过2+2嗰个死，即系死约，我可以咁断言，一定会有入任何。一定有血案產生的， 嗯，即係可能多啲摩擦，不過無論如何啦，暴力都唔啱嘅，我哋都唔鼓吹呢樣嘢。OK， 明白你嘅擔憂。但我想最後問一樣嘢啦，雖然你就唔係好特別關心嗰個嘅續租個加租上限由15%變到10%啦，但我想知喺呢一個變化嘅期間，政府有冇問過你嘅意見嘅？ 冇， 嗯， 從來冇， 嗯， 從來政府即係佢哋而家所做嘅嘢，全部已經既定立場去做嘢嘅啫，冇問題啦。咁佢咪既定立場咯？ OK， 好，唔该晒你嘅石庆文，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石庆文咧就系香港业主会会长，讲到作为业主嚟讲咧，佢哋觉得呢个租务管制咧对佢哋嚟讲咧嗰个限制都多一啲，亦都觉得成个嘅㓥房市场咧可能因为咁样咧都会令到啲单位出租少咗，咁啊从而引申另一个问题啦，会唔会令到啲租客根本喺个市场度可以选择嘅又少咗咧？你又点睇？18723-1，18723-1，先休息一阵。 股市升定跌？楼盘买定卖？外币投资边只好？问一问大师就得啦。 对呢个板块系重新感到兴趣， 穿咗十天线止赚咯。 分析环球财经走向，助你认清市场局势。投资新世代，逢星期六上昼9:2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知但系究竟可以在哪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千禧年代。自从奥运之后咧，好似成个社会都多咗一啲关注啊，关注一啲嘅体育啊项目啊，体育嘅事项等等。嗱，见到咧香港嘅网球手王泽林咧喺星期六嘅时候咧，就喺2021年嘅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年组赛事嘅男双决赛嗰度咧，咁系火拍住咧系法国嘅拍档嘅，咁就系、是。贏咗攞到係歷史性咧，成為香港首位贏得大滿貫錦標嘅青年組冠軍嘅球手。見到佢喺比賽之後咧，都話好感謝啲教練啦，都感謝網總啦，同埋體院一直以嚟嘅支持等等嘅。嗱，究竟佢成個訓練過程係點啦？其實喺香港要做一個嘅全職嘅網球手嚟講，其實有啲乜嘢困難咧？都想請一位嘉賓啊，電話旁邊咧就有王澤林嘅爸爸，王澤林嘅父親係黃月明嘅，早晨。 早晨，萧先生，早晨。 早晨啊，黄宇明啊，我想了解一下啊，爸爸你其实点睇阿仔今次攞到呢、這个青少年大满贯男双冠军呢、這个历史性嘅项目啊，叫做你自己点睇个心情？你自己有冇遇到系咁样嘅本身事前？ 冇遇到嘅。今次天时地利人和啦，咁其实天时咧本来就系呢个疫症咧。是影響到佢成年一年半咧，都冇好正式嘅好嚴謹嘅訓練同埋比賽。咁地利就係、是好啦，終於咧能夠有一個咁嘅機會，咁出去出邊參加比賽。咁喺短短3個月裏面咧，咁就由咧嗰、那個水準咧都係慢慢提升。 咁就然後叫做攞到少少成果啦。咁佢嘅呢個法國嘅對手呢，其實同佢係夾過兩次嘅啫。 兩次嘅意思即係喺今次比賽之前事前係練咗兩次定係咩意思？ 事前都有另外一個比賽，即係夾過兩個比賽。咁其實就係好奇怪地呢，佢哋個化學作用呢，由一開始一路比賽咁慢慢產生，去到呢未望呢就去到巔峰個狀態啦。咁 即係默契上面都好好。但我想知阿黃澤林呢，本身佢學咗網球幾耐啦，同埋喺香港訓練嗰個情況又訓練咗幾耐呢？ 其實咁嘅，佢五歲開始呢就接觸網球嘅，咁跟住呢就有兩三年呢都係主要係私人教練，咁我哋請咗呢一個好好嘅國手，咁佢喺中國嗰度即係攞過好多獎嘅，咁然後呢就教佢啦，咁跟住呢就開始參加一啲呢由香港網球總會嘅一啲嘅訓練啦，咁然後就慢慢咁一路走嚟，咁亦都呢慢慢就有不同嘅教練呢係一路幫住佢咁樣囉。 佢而家算叫做係全職嘅網球運動員，係咪咁講？ 係㗎，佢而家呢就其實呢佢應該咁講，佢仍然呢都係香港拔萃男書院嘅中六學生，咁但係呢佢就其實好多時間都唔喺香港啦，佢喺四圍飛四圍比賽，咁但係呢學校好好，咁就一路呢用 internet 啊網上啊，咁一路幫佢喺學業上面囉。咁現在呢其實佢都叫做係一個咁嘅身份先，但係相信呢過咗佢今年嘅學業呢，咁佢其實就面臨就係選擇入大學定係打 pro 嘅呢個生涯。咁似乎呢我哋睇緊呢佢個興趣都係好想呢衝擊一下職業。 我見今次比賽嘅過程，其實佢唔係淨係參加男雙嘅，佢本身有參加單打嘅，不過就喺次圈出局嘅。我見就話 係 咪你哋當時都有溝通嘅？即係都佢有係咪？我見話有啲報道話佢有當時向你哋即係屋企人求救咁樣，即係點解嘅係 咁樣嘅？其實佢好乖仔嘅，咁其實每日咧都有同我啦，同我哋屋企人啦，咁樣都FaceTime 啊，咁一路咁樣即係又傾偈又傾又講，將佢遇到嘅好多困難啊，開心嘅嘢，咁佢通常影翻嚟俾我哋嘅咧，就係佢食緊啲乜嘢咁樣嘅。咁咧，但係咧，其實係嘅，佢喺今次嗰、那個美網嗰度咧，一開始係打男單嗰、那個即係外圍賽嘅，因為佢過咗依年紀咧，本來佢係全即係ITF 嘅排名係16最高嘅時候，咁佢就跌到去50啊。咁呢超過咗三十幾呢，咁佢就入唔到主賽圈，咁佢就要打外圍賽。實在本來佢個心係好想喺今次個美網裏面呢單打嗰度可以有一個好好嘅表現，但係因為好奇怪打完一場打完第二場好唔好彩地咁就喺外圍賽裏面輸咗，咁其實佢嗰陣個心情非常之低落。 佢係擔心即係冇咗嗰啲商業贊助定係咩意思？ 其實佢當然有一啲擔心啦，但係其實佢最擔心嘅係佢喺依年紀裏面呢冇出去比賽，冇太多外面嘅一啲嘅切磋，咁而佢嘅對手呢係喺外國係一路打緊一路練緊嘅，咁佢好擔心其實依年紀係影響到佢整個人喺網球技術啦各樣方面嗰、那個個進程，咁從而咧失去咗佢嗰個真係嗰個增勝嘅能力啊！咁依個反而係佢最擔心嘅咯。 我想知整體嚟講，作為一個投入喺網球呢一個項目嘅全職運動員咧，香港提供嘅資源或者訓練其實夠唔夠咧？你作為爸爸你自己見到， 其實永遠都仲可以做好啲。當然咧，我哋睇到咧，香港有體育學院啦，有網總啦，依啲係官方嘅機構咧，其實都有對運動員有支持嘅。咁你話可唔可以再做好啲、做多啲咧？我哋梗係多多益善。咁而事實上咧，香港都有一啲私人嘅教練啦，以及咧一啲嘅私人嘅球會啊、訓練嘅地方咧，咁其實 他們都能夠呢給到一些呢相對不錯的一些的、訓練給他們的、 嗯、 當然對於 Coleman 呢在兩年前呢因為贏了、那個美國一個很大型的賽事 Orange Bowl 呢他已經被、美國一個、agent、一個訓練的 academy 呢已經挪置咗噶啦，佢、 嗯、 其實就係可以喺外國去到訓練嘅。咁、 嗯、 但係喺香港咧，其實佢喺咁多年嚟咧，主要都係喺香港訓練咯。 OK， 阿黃宇明，因為我知道你本身都係一個教育工作者嚟嘅，又作為同事又係即係家長嘅爸爸咁樣，即係見到個仔喺全職運動員同讀書之間咧嗰個嘅取捨，你自己有冇都有啲睇法嘅咧？同埋因為而家你頭先話佢本身讀緊白瑞南書院，咁但係暫時呢段時間好多時候都冇得翻學啊，要去比賽等等。其實你哋支唔支持佢暫時咁樣停咗學業嘅咧？ 其實咁樣嘅，我相信咧，真係睇每個人佢嗰、那個、情況同埋佢個志向。咁的確而家喺今時今日咧，even 你喺中學階段之後，想去大學或者各方面咧，咁的確比起以前咧，係可以試下先停落嚟。咁然後呢做咗自己嗰、那個體育運動員嗰個生涯先，咁其實之後呢仲有好多條路，當佢仲想喺學業想學多啲嘢嘅時候呢，仲有好多方法呢佢可以再參與嘅學術啊學業嗰方面。 嗯，即係都覺得佢先如果揀做運動員嘅，日後有機會繼續讀書就唔會太即係監住佢一定要讀咗書先，有冇呢啲咁嘅諗法？ 係啊，因為其實運動員嘅生涯真係短嘅，十年或者可能而家費德勒都創造咗歷史，佢有十零廿年咁。咁但係其實我哋要好珍惜當中嘅時間。咁而事實上運動員咧喺十零二十歲開始咧，真係要喺嗰度咧落好多功夫。咁、 嗯、 所以反而好難調翻轉。去讀完書咁，然後先出嚟打咧，其實可能 pick up 唔到咯。 好啊，唔該曬黃宇明，多謝你同我哋分享咗你同仔仔嗰個情況，係唔該曬。黃宇明咧就係黃澤林嘅爸爸嚟嘅。轉頭翻嚟繼續有千禧年代，九點鐘之後喺香港電台第一台。 33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微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有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係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潘洁平同刘国华。 首先睇信報報導，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尋日公布，核下稅務局因應國安法實施而修訂指引，不再認定任何從事不利國家安全的組織為慈善團體，以及撤銷免稅資格。局長許正宇沒有直接回應行動是否與612人道支援基金有關，強調修訂是應有之義。現時獲稅務局認可的慈善機構和信託超過9000個，政府這次修改稅務指引牽連甚廣，但是當局並沒有召開記者會解釋修改原因，只是由負責稅務範疇的許正宇在網誌單方面交代，民眾亦都沒有點名任何民主黨派或者是組織，而612基金亦都不屬於慈善團體。這個是信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前年反對修訂逃犯條例風波期間，出現多個新工會登記。據了解，政府正緊盯超過10個新工會，正搜集資料。如果證實該等工會所參與同舉辦的活動同職工會條例不符，或者違反佢的會章，就會啟動程序。到底哪些活動被視為違反職工會條例和它的會章？據了解，當局會仔細審視，如果要取消某工會的工會登記，事前亦都要取得律政司的指示。《東方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民陣教協自行解散，支聯會名存實亡。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昨日接受大公報專訪時透露，不排除會引用相關條例凍結支聯會其他資產。鄧炳強又說，留意到記協執委會只是集中幾間媒體和背靠大量的學生會員的情況，質疑該會的代表性和專業性，但是是否就已經偏離工會註冊的要求呢？鄧炳強就說，記協公信力和他註冊是兩件事，只要任何組織、團體違反法例，包括國安法都要負責。這是大公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中央近日提出深化前海深港合作區的改革方案，為了讓兩地更好對接，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接受星島日報專訪的時候透露，會重新檢視整個邊境一帶的土地，引入可供發展不同產業的工商業用地，方便企業日後在港深兩地之間落戶。至於原本已經在洪水橋和古洞北、粉嶺北發展區裡預留的一些商業用地，就可能會改作住宅用途。星島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香港單車手李慧思昨日在河南省出戰全運會場地單車女子爭先賽決賽，以直落兩場擊敗上海的中天使奪得冠軍，亦都是香港隊在今屆全運會的首面金牌。李慧思今日將會出戰海林賽，力爭今屆第二面金牌。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明报报道，疫情下跨境学童回港上课遥遥无期，掀起另一波退学潮。明报在新学年开始之后，透过微信群组向跨境学童家长查询他们子女升学的最新安排，结果显示群组内有 14% 的家长回复说已经为子女放弃香港学籍，另外有 24% 选择保留在香港的学籍，但在内地学校借读。有本港校長估計，如果疫情持續，下學年開始前的明年五至到七月就會出現更大規模的跨境學童退學潮。明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信報社評說，移民潮是香港每個人目前都切身感受到的現象，而生育率屢創新低，必然隨之而來的後遺症是人口老化，兩者都意味著勞動力下降，經濟增長減緩，可以說是人才兩失。特區政府必須要計劃適切的人口政策，最低限度一就是鼓勵生育，二就是認真創造挽留和吸引人才的條件。信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說，邪教組織對社會禍害甚深，但香港未有法律規管，存在危害國家安全和影響社會治安的重大隱患。社評說，香港一貫維護宗教自由，但宗教自由必須是建基於合法之上，立法加強對宗教活動的監管，可以更好地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是維護宗教自由的必要之舉。文匯報社評。 成報社論就講到，政府連官地都管不好，任由霸佔官地長年累月不執法，地政總署執法問題已經眾所周知，而申訴專員公署亦都屢次批評地政總署行事散漫，縱容違規。社論話，特首林鄭月娥提出架構重組，無助提高施政效率，隨時又是架床疊屋，膨脹架構，權責不清。成報社論。 明報的社評說，世界不少大城市都有專責政府部門推動文化事業和產業發展，香港一直缺乏相關配套。九年前特區政府打算成立文化局，因為立法會拉布無疾而終。社評說，國家十四五規劃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成立文化局是切實推進相關工作的一步，當局應該多同業界協調，清晰界定文化局職能。明報的社評。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鑫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福亨村噶，咁亦都影响到红天路啦，同埋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咧仲系挤塞噶。咁重复多次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鑫路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而家龙尾就喺福亨村，咁红天路同埋朗天路啦，去元朗公路方向咧仲系比较挤塞。咁另外咧，提一提大家啦。咁由於窩仔街受火警影響，需要封路喺石硖尾來回方向，介乎南昌街至到白田街一段咧，都係全線封閉噶。封咗一段嘅窩仔街，介乎南昌街同埋白田街一段啦。咁受影響，巴士路線咧都要改道行駛。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灣仔運動場，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就挤塞，龙尾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东港中心，东隧九龙去香港车龙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就喺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过咗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落返渣华道的支路车多，龙尾就在城市花园。在九龙龙翔道来回方向介乎泽安村至狮隧口一段就比较车多。另外一段的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虎山道桥底，而去荃湾方向都是近着黄大仙中心一段就慢车，龙尾就在龙盘苑。在新界元朗的朗平路来回方向近着凤池路一段就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返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啦，慢线最主要影响，咁而家排到去白石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第八届全港运动会就快到啦！港运会有八个比赛项目：田径、羽毛球、篮球、五人足球、游泳、乒乓球、网球同排球。市民而家可以报名参加运动员选拔，唔好再隐藏实力，代表自己嘅地区参赛，展现不一样嘅你。快啲嚟报名啦！详情可浏览 hongkonggames.hk。 支持香港运动员在全运会再创佳绩。全运会香港棒球队领队何迪夫， 无论啲年长嘅有多啲赛事经验，比较年轻嘅有机会可以参加呢个咁高质素嘅比赛咧，对佢嚟讲咧系好大好大嘅成长嘅。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 2021年9月14日，税务局修订指南，慈善团体支持不利国安活动将被撤免税资格。 政府修订劏房租务管制，续租加幅上限至10%。 李慧思全运会场地单车女子争先赛夺金。 联合国讨论援助阿富汗，各国承诺提供超过10亿美元援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见到疫情方面，内地福建省咧莆田市咧就有一啲嘅疫情嘅爆发啦。话除咗喺莆田市之外咧，泉州啊、厦门都有一啲感染嘅个案。嗱，最新嘅数字就话，截至寻晚八点啦，莆田市咧就累计有58宗嘅确诊，21宗咧就系无症状感染嘅病例，即系加埋79宗啦。咁厦门市咧就系寻日一日咧就多咗11宗嘅病例，加埋有12个嘅个案，即系。整体来讲，福建的新冠疫情呢就说累计这个确诊和无症状感染个案呢就是加埋有成98宗。这个情况呢，因为上个礼拜三呢，记得就是回港二计划呢，就是恢复返在广东省以外的地区呢都是可以适用啦。咁在福建莆田呢度呢，就上个礼拜五开始出现疫情，咁到礼拜六呢，香港政府呢就是将莆田市仙游县呢列做呢这个回港二不适用地区的。咁有啲嘅讲法就话中间可能都有啲空窗期，对于香港会不会有可能有影响呢？咁呢个转头搵专家傾。另外呢就是有关于健康码，咁近日都见到有啲议员提到系咪香港都应该推健康码呢？咁见到有议员呢就讲到话，政府系咪可以系喺安心出行嘅基础上面呢再加一啲嘅即係譬如分紅啊、黃啊、綠碼等等咧，分辨呢啲用戶嘅風險，而且係要強制使用嘅，咁令到咧內地咧可以同香港咧係放心去通關，有啲咁嘅建議嘅。請專家同我哋傾啦，有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早晨。 係，早晨，蕭樂文。 早晨，何柏良，我想先同你傾咗咧，有關於福建莆田嗰個疫情爆發嗰度，因為我見有啲傳媒就話已經係4代傳播咯，即係你點睇當地嗰個嘅情況，同埋對香港嘅影響咧？ 嗱，佢喺嗰個爆發裏面，而家都係聚焦有3個群組啦。咁最早就係由莆田嗰度開始啦。咁照而家佢哋內地調查掌握個流行病學咧，似乎都係一個傳入相關嘅個案咧，就引致嘅爆發嘅。咁嗰個源頭嘅個案咧，就由佢喺新加坡入境內地嘅廈門咧。 就到佢其後確診咧，中間相隔一段好長嘅時間咧，咁內地計翻條數咧，就講緊係超過二十一日噶啦。咁所以呢個源頭個案咧，如果佢真係經佢嚟到傳入咧，就我相信比較大機會咧，佢係喺檢疫期間就喺嗰啲檢疫中心啊裏邊咧受到感染。咁佢喺解除咗14+7，即係21天隔離之後咧，先至會有咁樣嘅衍生呢啲傳播鏈啦。咁第二方面咧，就關於嗰個四代傳播咧，就因為佢嗰、源頭個案咧，就嗰一家人咧就都受到感染啦。咁呢家人咧就佢哋有啲工作地點啦，咁就分別喺嗰啲工作地點裏面咧，就再將嗰、病毒咧就散播開去。咁都係涉及一啲室內嘅地方啦。咁咧就喺莆田有一個鞋廠啦，另外喺廈門嗰度另外一個工廠啦。咁呢個家庭嘅嘅仔女咧，就都喺學校裏面咧，就一間鋪頭小學裏面咧衍生群組啦。咁所以暫時嚟講咧，就嗰、個傳播鏈咧，就全部都係追蹤得到嘅。咁亦都內地喺短時間之內咧，就將呢啲有傳播風險嘅地方咧，就已經係圍封咗㗎啦。咁就好廣泛地區咧，就進行緊檢疫啊，同埋排查。咁所以咧，就我預計咧，就新增個案應該陸續仲有嚟嘅，因為佢呢啲檢測慢慢一路做，同埋有潛伏期咧，就暫時嚟講，我相信就未必已經到頂咯。咁但係你話進一步擴散咧，就要睇下佢有冇喺其他省市衍生一啲新嘅群組啦。 大家關心啦，對香港影響，因為經回港易計劃咧，即係特定條件之下咧，即係香港人翻嚟就可以免檢疫嘅，咁但係翻到嚟要做檢測等等啦，咁會唔會可能係有嚟自呢啲地方又感染咗嘅人士入咗嚟香港，形成一個漏洞咁樣咧？ 嗱，佢今次呢一個嘅群組咧，其實就喺佢進入去內地相關嘅社區嘅時候咧，就到佢發覺咧就檢測到出嚟咧，中間都相隔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咁縮嗰個叫察覺咗之後咧，就再通報翻香港咧，就或者中間再有啲地方咧，就有少少滯後啦。咁所以如果睇翻而家喺回港二嗰個機制啊，你遇到有呢啲情況咧，其實就應該馬上去熔斷嘅。咁有呢啲嘅個案咧，其實個病毒佢唔會等你噶嘛。咁所以如果佢係有香港人就曾經喺嗰幾個嘅高危地方有暴露過嘅，咁如果你唔係馬上就熔斷咗嗰個回港二嘅機制，將啲相關人士咧就安排做嗰個檢疫咧，咁你單靠咧就佢翻嚟香港之後做檢測咧，就有機會走漏咯。咁所以如果你係確實追查得到有一啲個別嘅香港人就喺八月尾開始計起啦，就到而家咧就有暴露風險咁啊。咁你計翻嗰個潛伏期，咁如果係屬於有風險或者風險係偏高嗰啲咧，其實你都應該要去跟進翻咯。咁所以你譬如睇翻喺澳門咧，咁佢都有界定一個風險期咧，就如果係有一啲經嗰、那個免檢疫就去過風險地區翻去澳門嗰啲人士咧，咁佢都有一啲跟進嘅措施。咁如果暫時嚟睇咧，就香港之前咧就嗰、那個熔斷嗰度有少少滯後啦，就好似有少少緩衝區嗰啲咁啊。咁其實你回港二或者將來嗰個來港二啊，其實你個前提就係互相涉及一啲低風險或者零風險嘅地區啊嘛。咁如果一旦嗰個情況有改變咧，其實都要馬上去熔斷。 但以澳門同埋香港嗰個比較咧，即係啲人就話上個禮拜五澳門已經宣布話去過先由縣嘅入境者就需要喺指定地方接受醫學監察，至到離開當地之後14日為止。香港就遲咗一日，去到禮拜六下晝先至將回港二列為不適用地區。點解會有呢個慢咗？係純粹行政上面定一啲通報，定係點咧？你自己評估係？ 嗱，其實你睇翻澳門咧，就佢處理疫情咧，就一向以嚟咧個反應都係相當之快嘅，咁同埋亦都係做得比較嚴謹啦，即係或者嚴厲嘅，甚至可以講。咁所以咧，就喺澳門，咁佢其實同內地已經係通咗關噶啦。咁佢較早時候咧，就喺澳門就相關有一家四口咧就確診 感染病毒咁啊，咁佢好快大約兩個星期之後左右咧，咁就確定咗冇傳播鏈，同埋喺翻社區裏邊清零之後咧，咁其實內地同翻澳門咧就都好快恢復翻通關啦。咁所以如果你話香港到而家同內地仲未曾開始真係通到冇檢疫咁樣通關咁啊。咁喺有呢啲疫情嗰個應變上邊咧，就可能有啲地方要做得快啲，咁先至可以令到內地咧就對於香港嗰、那個有疫情發生，咁嗰個應變嗰度咧較為安心。 OK， 另外想講係關於青少年打復必泰方面啦，見到英國就建議所有12至15歲嘅青少年咧都可以打第一支嘅BioNTech 啦，咁對於香港嚟講有冇一個嘅參考性啊？同埋我見到劉宇龍教授咧，即係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都話提到會喺嚟緊專家委員會嗰度提話探討青少年係咪可以只打一支嘅復必泰咁樣，又減低一啲風險咁，你點睇咧？又 嗱，其實疫苗接種咧就嚟嚟去，我哋一定要講咧就你去做決定嘅時候咧要好小心，就其次咧就要好詳細咁樣睇咧。所有呢啲嘅科學數據，嗱，如果你睇翻香港咧，就住12歲至到17歲或者12到15歲咧，有兩個唔同嘅階段去到推嗰個疫苗接種啦。咁復必泰疫苗咧，而家香港嗰、那個建議，咁呢個建議咧就係、是、政府相關嘅兩個專家小組6月嘅時候就俾一個嘅建議嚟嘅，咁係接種兩針嘅復必泰疫苗。咁嗰個建議係建基於咧。在當其時嚟講咧，就睇過嗰個疫苗，就有3期臨床研究嘅證據證明咧係有效啦。咁亦都係評估過佢嗰個潛在嘅風險，咁呢啲反應啊、副作用啊各方面嘅資料咧，而得出個結論。咁香港做呢個決定嘅時候咧，其實喺當其時咧，就喺歐美地方嘅監管機構咧，咁都係。詳細睇過呢方面嘅資料咧，而批准咗咁樣嚟到使用嘅。咁所以基本上咧，就住喺青少年12到17歲呢個年齡層咧，喺個人嘅層面咧，咁呢啲監管機構包括香港當其時嘅決定咧，就係、是、個好處係大過風險嘅。咁所以如果你話而家有啲新資料，咁其實任何時間有啲新資料，你都應該要去到檢討噶。咁但係嗰個嘅新呢啲嘅資訊咧，暫時我睇唔到。有足夠嘅原因去改變呢個建議，咁你睇翻喺世界各地咁啊，咁如果係喺呢個年齡層嘅青少年接種嘅復必泰疫苗咧，同埋加埋另外一個博德納嘅核酸疫苗啊，已經係超過涉及1000萬個呢個年齡層嘅青少年嘅。咁大部分呢啲嘅國家咧，就包括美國啊、加拿大啊、澳洲啊、以色列同埋新加坡咁啊。咁佢哋都係維持緊呢個建議，就兩針接種，就好處係大過風險。咁只係個別嘅地方咧，佢哋去推出個建議咧，就比較遲一啲。英國咁，因為佢嗰個疫苗供應嘅原因咧，咁佢哋騰到而家先至有嗰個建議。 嗯嗯。咁所以即係話你係唔贊成話因為平衡可能青少年尤其是男仔啦，會出現打完復必泰之後有心肌炎嗰個情況，而只打一支復必泰呢一個嘅做法。同埋我想知道啦，即係打一支復必泰同打兩支復必泰，即係整體成個抗體啊，或者對於群體免疫啊嗰個嘅效果係爭幾遠嘅咧？ 嗱，因為咧嗰、那個出現部分人士出現呢個接種疫苗之後咧有心肌炎啊，咁你睇翻全球嗰、那個監測咧，就呢啲嘅個案都係相當之輕微嘅。咁嗰、那個輕微嘅情況咧，就係、是、大部分呢啲人士咧，咁佢經過休息之後咧，都係自然康復嘅。咁所以嗰個嘅叫好處同埋個風險咧，咁暫時嚟講啊，咁都係。應該維持呢個兩針嘅接種。咁好啦，你如果講係只接種一針啊，因為你接種一針咧，嗰、那個成效數據咧係相當之有限嘅。咁你睇翻喺英國啊，如果整體就接種一針復必泰疫苗，咁佢預防Delta 變種病毒有病徵感染，只係個成效大約係1/3左右嘅啫。咁雖然佢預防住院嘅成效咧94%，稍微高啲。咁但係一針接種咧，就你喺嗰個免疫學嘅理論上邊嚟講咧， 咁嗰個有效期咧，我哋預計咧會係比較短嘅。咁同埋就住呢方面整體個資料咧，你比起兩針接種咧係少好多嘅。咁所以其實你話英國佢俾呢個建議咧，就佢係唔係真係有足夠嘅理據去睇一針有足夠嘅成效咧？咁呢個其實你睇翻佢相關。譬如首席醫療官啊，或者較早時候嗰啲專家小組，嗰、那個立論嘅基礎咁啊，就住呢方面提供到嘅理據咧，其實都唔係太過多。 OK， 另外我就想問一下關於健康嘛，有議員就提到係咪可以喺香港都推咧，咁啊方便通關咧咁。但係而家成日講健康碼呢三個字咧，好似有唔同概念嘅。內地嗰只咧就係、是、即係實名制啦，同埋去到唔同地方咧都要有一啲嘅健康登記二維碼，咁就要俾啲房客去掃嘅。澳門嗰一隻嘅健康碼咧就係、是出示嘅啫，就唔需要掃啊，亦都唔會有追蹤功能嘅。根據啲資料咁講，咁啊見到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咧就建議係咪可以安心出行上面咧加入呢個紅黃綠碼，咁啊即係分辨呢個用戶風險啦，亦都要強制使用啦，係方便即係、就是、內地可以放心同香港通關啦。你自己贊唔贊成香港推呢個健康碼咧？ 嗱，我諗你要首先搞清楚咧就。個健康碼或者你一個手機嘅應用程式咧，就你想經佢達到一個乜嘢嘅目的？咁同埋，如果我哋係希望盡快可以同內地通關咁啊，咁你就要首先同內地了解翻咧，到底 keep 住嗰個地方啊，係喺健康碼，抑或喺其他嘅範疇啦？咁如果 keep 住嗰個地方咧，唔係喺一個籠統嘅手機應用程式嗰度咧？咁你喺香港引入呢一個嘅健康碼咧，就未必解決到嗰個問題嘅。咁當然，正如頭先主持所講咁啊，咁到底乜嘢係一個健康碼咧？呢、這個就其實可能唔同人講緊咧，就對佢有唔同嘅理解啦。嗱，咁其實呢、這個叫港版嘅健康碼咧，咁一年前香港其實都曾經討論過嘅。咁而家就住回港二。嗰、那個安排咧，就某程度上喺嗰個過程裏面咧，就照我了解都有應用到嘅。咁而家香港，你譬如上去回港二政府個網站咧，咁佢就叫呢個叫綠色嘅一個二維碼。咁、那個作用咧，就係、是、你如果係有人士係香港人，就喺內地咁喺內地逗留期間，佢就要使用內地嘅健康碼啦。咁佢。涉及呢個人士有冇一啲接種疫苗啊、接種過疫苗啊，或者相關嘅暴露風險啊，定檢測係唔係一個陰性結果咧？咁其實佢係經一個電子嘅手機程式咧，就轉換去填香港嗰個嘅電子表格。咁呢個咧就政府叫佢做一個綠色嘅二維碼。咁、如果你純粹作為一個交換呢方面嗰個健康或者檢疫需要嘅資訊。在過境的時候來到做咁啊，咁你澳門、香港同埋內地咧，其實呢方面嗰個嘅平台咧，即係照我所掌握啦，咁舊年其實已經咧係技術層面咧係處理咗嘅。咁所以如果係傾掂咗香港同內地可以通關嘅話咧，咁如果我哋理解呢個係一個健康碼，咁其實應該係已經準備就緒嘅，係可以做到嘅。 OK， 好，唔該曬你何柏良，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何柏良咧就係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同我哋講到內地啦，譬如喺福建莆田嗰邊嘅疫情，亦都提到有關於健康碼。而家有啲人提到話，係咪香港都應該要推咧？不過所謂健康碼，大家好似似乎都有唔同嘅概念嘅。另外都關於劏房租管，你又點睇？轉頭翻嚟繼續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建议修订劏房租务管制续租的加幅上限，由15%下调到10%。香港业主会会长佘庆云批评建议倒行逆施，干预市场，会令劏房业主不愿再经营，最终伤害的是租客。他透露自己亦已经出售单位。佘庆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批评政府偏帮租客，将劏房业主打造成衰人，形容现时情况是边个大边个恶，边个正确。 立法會有關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鄭永信在同一節目表示，他認為劏房租管建議同時是保障業主和租客，又認為目前將續租加租上限下調到 10%， 幅度算勉強合理，政府長遠應該想方法逐步減少劏房。南韓新增1497宗新型肺炎，累計確診超過270,000宗，新增個案連續兩日保持在1500宗以下，但相信主要是受週末檢測人數減少影響，仍然難以確定疫情轉趨緩和。另外，南韓新增7宗死亡病例，累計2367宗死亡病例。外長王毅今日起將對南韓進行為期兩日的訪問，預料推動朝鮮半島和平進程和重啟美國和北韓的無核化對話將成為雙方會談的主要議題。今次王毅在去年11月之後事隔九個多月再度到訪南韓，預料他將會和南韓外長鄭義容舉行會談和南韓總統文在寅會晤。美國高層官員透露，總統拜登將在今個月24日在白宮主持四方安全對話峰會。這名官員對路透社表示，主持今次峰會展示拜登政府將參與印太地區列為優先事項，包括通過新的多邊組合應對21世紀挑戰。澳洲總理莫里森、印度總理莫迪和日本首相菅義偉預計將在下星期到美國出席在紐約舉行的聯合國大會。美日印澳四國領袖曾經在今年3月召開視像峰會，下星期將是他們在四國安全對話框架下首次面對面會談。在3月的峰會上，四國領袖承諾在新冠疫苗和氣候變化上緊密合作，並確保印太地區自由開放。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23点，升5点，成交金额7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11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12点，升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3.4跌4.6，药明巨诺21.9跌2.75，阿里巴巴160.8冇升跌，美团245.6跌2.2，盈富基金26.46冇升跌，招商银行系69.4升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日元110.06，瑞士法郎0.923，加元1.265，人民币6.451，英镑对美元1.384，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712。日经平均指数报30,664点，升218点。港金现价报16,62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1.21美元，卖出1792.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我咧就住四楼嘅，即系唐楼嘅四楼，即系五楼啦。我上面劏房咧就六楼嘅，咁咧佢有两个劏房，佢咧就做咗两个厕所，咁佢就将个厕所摆晒改动，影响我楼下渗水。 嗯， 因为我都系租俾人嘅。我咧，我租客咧，只系年零入搬嘅。点解咧？佢渗水，咁我走去渗水办咧，佢又未到嗰个湿度。点解咧？因为我租客搬咗，我要维修啦，我自己整靓先租得俾人噶嘛。好啦，咁我就投诉屋宇署算啦。屋宇署咧，即系就而家了解紧嘅，而家正了解紧，即系睇我而家睇嘅结构啦。因为我去上面咧，佢嚟六楼嗰个咧就系连天台嘅。我哋呢度咧有楼法团，我哋咧有五十年楼。我哋咧就做咗两次大厦维修，十年一次，但系天台咧就归业主嘅，从五十年从未做过。 嗯， 佢嘅劏房嗰啲住户咧就话咧，每次黑雨啊落雨咧，屙督尿咧身都湿晒嘅。佢咧反映过啦，反映过俾业主听，嗰、那个劏房业主佢哋唔顶，水向低流，成日影响我。哇，我真系好烦啊！我个租客咧住两年就搬，一年到就搬啦。咁我又同陳片投訴啦，佢就話你揾到源流先得㗎。好啦，如果要告佢嘅，我要揾律師，我哋做劏房，我哋唔係劏房㗎嘛，我哋揾律師。哇，我哋層樓有物業打官司好多錢㗎嘛，我哋同佢反映下上面嘅，佢唔理我哋。 你有冇聯絡到個業主啊？除咗個租客之外， 有，佢話我而家處理緊嘅，屋宇署處理緊嘅，而家我都，佢係揾到個源頭先得噶嘛。咁我佢個租客同我講，佢個劏房租客同我講，上次一年前我哋大廈維修時，佢同我講，那個租客同我上面個劏房個主同我講，你哋個半牆咧，我樓下半牆係嗰啲外牆影響嘅。當我大廈維修整好曬啫，我又係咁樣喎。咁我就以為大廈維修個先生整得唔好，咁我同揾大廈維修先生整咗之後 check 咗，原來佢上面滲水，人哋咧作曬牆身，滴下滴下滴下水。咁我冇權要人整噶嘛，我只係了解佢同佢通嘅知佢啫。佢唔搞掂咗之後，佢話搞掂咗啦，叫我揾翻大廈嗰個維修個先生做。我揾翻個先生，先生得通，我哋試水啦，試咗水之後 OK 啦，同我揾翻埲牆。但係咧一年後咧。其实我租客其实咁讲，住咗一个月又系有啲渗啦、凹破啦。我租客同我讲啊，李小姐，你个墙身又破啦。咁咧好啦，到我租客咧一年到唔够走咗啦。而家我租客写咗张纸啦，因为佢影响佢搬啦、哦。我而家同紧屋宇署、同紧渗水办咧了解紧啦。上边嗰啲劏房啲业主真系唔理噶，嗰、那个因为咧佢哋咧唔喺度住，佢哋咧又。嗰啲牆啊，嗰啲壁嘅張裝曬嗰啲磚咧裂曬，佢嘅天花咧我哋封曬，咁我屋宇署要睇嗰啲嗰個橫梁啊， okay. 要睇個橫梁啊。咁你話真係要等咯，又要等要查啦。而家我處理緊㗎，揾屋宇署㗎。 好啊，明白，唔該曬啊，李小姐講到佢自己就係、是、個天台下面嗰個單位咁啊租咗俾人嘅，咁佢自己嗰、那個單位樓上嗰度咧就有啲滲水嘅情況，但係聯絡業主啦，但係一路都處理唔到啦，等等嘅問題啊，都係一啲劏房嘅業主面對嘅問題啦。會唔會你自己都有類似啊，或者針對今次啦劏房租管關注到一啲譬如續租金嗰啲嘅情況，你自己都關注咧？你自己又會唔會係劏房户咧？1872311電話旁邊又請一位嘉賓啊，有全港關注劏房平台。赵少仁，邓宝山，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邓宝山，点睇今次嗰、那个嘅续租嗰个嘅加幅上限咧，有一个条件，原本就系15%，而家就去到10%嘅咁。点睇呢一个嘅下调咧？ 我哋整体都欢迎呢个做法嘅咁样。咁因为其实都民间团体又好，即系立法会议员，其实都几一致嘅，即系呢一个睇法。咁所以我估10%其实都系即系市民嘅整体嘅想法啦咁样。咁啊，因为政府公布15%嘅时候，其实大家都觉得哗然嘅。其实系咁个15%究竟即系佢亦都冇提出咗一个好强有力嘅理据，点解会定15%咧咁样？咁包括即系都咁讲啦，即系。然後工作小組早前委託咧政策有一做嘅嗰個調查，其實佢哋得出嘅結果都係咧，即係有75% 嘅租户咧，其實俾人調高嗰個租金咧，其實都係講緊7%咯。咁其實即係呢個都係即係政府其實佢交代點解係即係嗰個上限15%咧，其實佢都冇好清楚咁樣去交代究竟個理據喺邊度。咁所以我哋都係歡迎呢一個嘅即係調整嘅。 歡迎呢個調整，但係會唔會再進一步要求再低啲咧？我見有啲團體好似就再想低啲嘅。 係啊，我哋當然啦，即係我估要揾到一個共識，未必係咁容易咁樣。咁我哋覺得十係即係都算係一個相對比較溫和嘅一個即係做法咁樣。但係我哋反而比較更加關注嗰個就係起始租金個問題咯。咁因為呢個我諗我哋團體都多次提出㗎啦。其實你係限制咗佢嘅租金加幅，但係其實佢喺定嗰個租金嘅時候，你冇規管佢咧，其實佢可以係大幅地調高個租金，以至到佢彌補咧之後你限制佢加幅嘅嗰個嘅損失咁樣。咁呢個我諗我哋更加覺得即係嗰個起始租金係比較關鍵嘅位咯，即係多過其實喺嗰個 10% 或者 5% 嗰度即係再去討論。 嗯，但今次又冇觸及到起始租金，其實起始租金係咪仲難有共識？你覺得有冇機會喺嚟緊通過法例之前都再有呢一個關於起始租金嘅修訂，定係都預咗基本上係呢一次嚟講係做唔到咧？ 其實我哋睇翻政府嘅講法就係話即係冇數據嘛咁樣，咁或者冇方法啦咁樣。咁但係呢個我哋覺得係站不住腳嘅咁樣。咁其實我諗係即係過去呢段時間特別我諗咧，即係無論係我哋團體又好，或者其他嘅團體咧，其實都提議咗啲方法，但係政府其實就冇去採納咁樣。咁我哋嗰個建議就係話，可唔可以即係先定立後檢討咧咁樣，好過而家就話我哋又唔定立，你等有足夠數據。咁但係又唔知有冇足夠數據，同埋又唔知道佢有足夠數據，佢會唔會做咁樣？咁呢個係我哋好質疑嘅。咁但係我哋即係睇翻議會裏面咧，其實好多議員咧，即係包括如果你琴日即係都有睇翻佢報道咧。即係包括一啲建制政黨咧，即係佢哋都覺得係需要有起始租金嘅。不過我覺得，即係佢哋嗰個即係關注嘅力度或者去爭取嘅力度咧，其實就唔夠大咯咁樣。咁我哋民間即係能夠喺即係坊間度去嗌嘅時候，但我哋都唔能夠即係可能好容易可以影響到喺議會裏邊，即係可以去提修正案啊，或者去影響政府嗰個嘅決定咁樣。咁我哋好希望啦，即係政府既然佢都即係聽到民意啦，即係15%即係下調到10%啦，咁起始租金佢係咪都需要應該要考慮嘅咧呢個位？ 嗱，針對翻今次起始租金就冇特別喐到嘅，但係就講到話續租嘅加幅啦，15%去到10%嘅。我見呢個業主代表回應啦，都話可能會令到更加多業主離場喎。咁你自己預計會唔會真係咁啦？對於成個劏房嘅市場或者啲租客嚟講，會唔會重大影響咧？因為劏房供應可能會少咗咁。 我估過去即係阿蛇生都不斷講嗰個問題嘅，其實佢最關注嗰個都係即係2+2嗰個即係優先續租權嘅問題。其實過去即係如果你有留意佢個講法咧，佢一路其實都唔係太關注咧，其實係有關個租金調整個問題。咁當然啦，即係你俾空間佢講，咁其實佢都係重新去講翻，即係有規管就好似係洪水猛獸咁樣。咁我覺得，即係我哋都係希望係即係比較理性啲去討論嗰件事啦。咁個位就係、是、究竟即係㓥房其實而家係咪即係喺嗰個即係規管底下係完全無利可圖咧咁樣？咁我哋係唔同意嘅。其實就算你睇翻即係政府嗰個數據咧，其實即係佢23年咧，佢用嗰個即係私人住宅嗰個租金指數咧，23年裏面咧，其實都唔係年年其實都係真係有增幅嘅。其實咁，所以我哋都會覺得其實10%其實都係一個相對合理嘅一個即係幅度嚟嘅。咁我哋覺得其實而家就係正正就係個市場其實冇規管嘛，就出現咗咁多問題。咁所以我哋都覺得係應該係一個有序嘅規管，而我哋覺得10%已經係相對地一個比較溫和，同埋業主同埋租客其實都係相對可以接受嘅一個嘅水平。咁我哋覺得即係真係會有嗰個退租潮，其實或者係嗰、那個即係好多業主唔做劏房咧，我覺得就唔會係真係出現咯，因為我覺得佢哋都係睇盤生意點樣做啫，其實即係有利可圖嘅。咁我覺得即係佢哋唔會去退場。 其實睇到提出咗呢個劏房租管之後，出咗啲方案出嚟之後咧，成個市場或者啲劏房業主咧嗰、那個反應係點咧？你自己觀察到，因為我見有啲就話即係的確好似即刻趁呢個位咧就加咗租先咁，但我又唔知嗰個個別嗰、那個情況係咪一個個別情況，定係普遍情況？你自己觀察係點？ 如果我哋喺前線，當然政府佢話冇呢個情況出現啦，但我又唔知佢基於啲乜嘢嘅數據或者個觀察啦。咁我哋自己喺坊間，我哋都睇到，即係可能都會有個別嘅業主其實都會加租嘅。咁你話嗰個情況普唔普遍呢？我哋見到其實有零星嘅個案係出現咯咁樣。咁我哋都即係可能未必有一個好完整嘅數據，但我哋都見到其實真係陸續有一啲嘅業主其實係趁呢個時間，可能重新同個租客去定個租約，或者係喺呢個時間已經去加租咁樣。咁我哋都見到都普遍嘅情況。我哋喺各區嘅一啲團體咧，其實都係有遇過呢啲個案咯。咁所以我覺得 即係政府你一有消息或者有一啲即係政策上面嘅改變或者有個即係立法嘅建議，我諗市場佢真係會自己會有一啲嘅對應咯咁樣。咁我諗業主其實亦都係好敏感嘅喺呢啲位度。咁所以尤其是我哋而家又冇起始租金，個空窗期又咁長，又冇追索期咧，其實即係而家佢可以做嘅即係方法，亦都冇任何嘅限制咧。其實佢有咩就可以去做咯咁樣。咁所以我哋都特別睇到有一啲，如果即係都係近期，即係本身佢張約都係完咗㗎啦，即係要續約嘅時候咧，其實加租嘅情況其實都係幾普遍咯。 嗯，你自己覺得，譬如即係租金加幅個上限咧，即係而家就話10%啦，有冇需要定期去檢討咧？又 我都要㗎，其實咁當然，我覺得即係最關鍵嗰位就係即係起始租金個問題啦咁樣。咁但係實際上面，其實嗰條法例你具體去執行嘅時候，究竟其實咪有啲係漏洞嘅咧？其實即係會唔會即係當你有咗租管嘅時候，即係都會有一個黑市嘅出現咧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佢成條法例其實喺即係真係立咗法去生效嘅時候，咁究竟個市場嗰個狀況係點咧？其實即係政府其實需要去定期檢討啦。咁但係當然啦，呢度就即係政府亦都冇喺嗰個即係條例上面去講明究竟佢個檢討嘅機制係點樣。咁呢個我哋其實都係關注嘅。其實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嗰個檢討唔係淨係講緊嗰個調整幅度嘅問題咯， 係 講整條條例嗰個實施、那個執行個狀況，我哋都覺得係需要去檢討。 係因為你講到黑市，其實就唔關你條例事，係個執行情況。嗱，另外我就見到咧話，即係除咗嗰個續租加幅嗰度有一啲嘅建議之外啦，政府亦都講到話，即係如果業主係租出自住單位嗰個吉嘅房咧，而且符合特定條件嘅話咧，是探討話提出修正案就可以豁免劏房嗰個嘅租管嗰個規管嘅，你自己點睇呢個做法咧？又 呢個我哋自己都唔係特別同意嘅呢個位係。咁當然我估其實喺嗰、那個即係議會裏面有一啲議員去提出呢個修訂咁樣。咁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翻喺個會議上面討論咧，其實政府個立場咧，其實即係如果唔係昨日出咗嗰份文件咧，其實政府嘅立場都相對地堅定嘅，就覺得其實豁免咗呢一個咧，其實係會有幾大漏洞。因為其實如果佢睇翻即係政府自己嗰個數據咧，其實即係佢根據呢個政策嗰個調查咧，其實11萬間劏房裡面咧，其實有3400間咧，其實係俗稱係即係所謂嗰個板間房。咁而頭先講緊嗰個咧，都係自住單位租一個即係房出嚟咧，其實都係喺呢3000幾個單位裏面。但係呢3000幾個單位咧，其實大部分咧，即係政府嘅數據，佢都係提出咧，其實大部分都係啲板間房，而係呢啲租出嚟嗰啲即係房間即係自住用途嗰啲業主咧，其實唔係好多。咁而家個問題，如果係即係修例，如果係即係豁免咗所謂呢、這個即係租一間房出嚟，然後即係個業主共住嘅，咁然後可以豁免嘅話咧，其實亦都其實有一個風險咧，係令到另外嗰3000幾個特別係啲板間房咧，其實都有機會咧可以逃避咗咧嗰個法例個規管，所以呢個我哋其實係非常之唔建議咯。 OK， 好，唔該曬你，鄧寶山，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鄧寶山咧就係全港關注劏房平台召集人嚟嘅，講到佢哋對於政府最新嘅呢一個嘅修訂嘅睇法嘅。啊，繼續聽大家的電話啦，電話旁邊有沈先生，早晨。 係，早晨你好。 你好。 係啊，其實我頭先聽到有啲你哋電台邀請咗啲訪問小業主嘅上嚟去講咗一段嘢，咁激發咗我打上嚟嘅。 嗯。 因為其實我覺得係好多有啲朋友咧，佢都係住劏房嘅，咁其實佢都係上咗40-50歲以上嗰啲啦，通常都係，咁佢哋呢班人係喺香港係付出咗勞力嘅，咁而但係佢又唔想攞政府嘅資源嘅話咧，咁變咗佢自己有能力嘅話咧，佢都自己盡量去攞租金出嚟去自力更生嘅，咁佢亦都唔呢班人亦都唔好少申請居公屋嘅，嚇啲公屋反而好多大學生去申請到，咁我想講嘅咧就係話喺70年至80年代嘅話咧，如果一個人想投資一間物業嘅話而租出去嘅話咧，可能佢自己攞首期出嚟，佢月供10000元，佢只能租5000元出去嘅。咁佢自己再要俾5000元出嚟，咁呢5000元俾足20年之後，嗰層樓先係佢嘅。咁佢個業主都有付出過嘅。咁但係而家個地產霸權搞到個有啲人有首期攞出嚟，跟住佢供10000元，佢就可以租12-13元出去俾啲人啊。其實我覺得今朝嗰個蛇生所講嘅，佢哋所謂嘅小投資者啊，唔該，如果佢真係有啲良心嘅話，佢去投資一啲有錢人玩嘅遊戲，唔好喺啲衣食住行裏面去欺壓一啲平民咯。 啊，呢啲平民喺之前喺香港都有付出過佢哋嘅努力嘅，嚇、啊！我覺得即係聽完之後咧，我覺得佢哋嘅歪念，同埋你香港電台訪問呢扎人，同埋個節目主持人都屢次提到啲小業主嘅困難嘅話咧，我其實覺得好恐懼嘅。個社會變成點咧？究竟而家 ？OK。 有即係嗰個劏房嘅人，佢每個月工俾6000蚊你，跟住佢俾咗20年，俾咗100几万你啊！咁跟住佢冇咗100几万噶，嗰層樓就係你個業主噶啦。 嗯，不過業主又另一方面，佢又關心即係自己，即係佢有權嘅喎，呢個私有財產嚟嘅喎，呢、這個過往佢哋都係咁諗噶嘛？呢、這個 咁你而家講得咁慘，你咪唔好做咯，唔好投資咯。 所以佢哋有啲都話退出個市場嘅，都係。 你話咧，你退出啦，你咪退出咯。好多商家都講移民走噶啦，97年前幾多人走啫，咪又係翻曬嚟，另外一批商家嚟、 嗯， 真係好驚你走咩 ？OK， 嚇、啊，好驚你啲地產擁有地產霸權啲人走咩？ 嗯 ，OK，、啊、 其實你唔知道你咪走咯，你覺得咁唔滿意你咪走咯，你覺得你個利潤少咗啦，舊陣時我應該高級利用嘅，我有首期出嚟咧，你啲香港市民要應該幫我供完層樓噶啦咁樣。如果你有呢個咁嘅概念嘅話咧，我覺得你同魔鬼冇分別咯，真係。 OK， 好啊，唔該曬沈生，不過我哋都注意用字啦。不過頭先啊，石慶雲咧就係佢主作為業主代表咧嘅一啲關注嚟嘅啫，提出。嗱，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啦，咁啊，聽日再同大家見面，拜拜。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凡，製作張鳳平。 喺卡夫卡啱啱開始同菲利斯通訊冇耐。他就在信入面抄写了清代诗人袁子材的一首逆诗《寒夜》。寒夜读书忙却眠，感襟香尽炉无烟。美人含露夺灯去，问郎知是几更天。 这首《寒夜》写的是一个彻夜读书而忽视枕边人的男人，被发怒的妻子夺走灯烛的故事。本来卡夫卡只是借用这首诗来劝菲利斯不要挨夜回信，将夜间写作的事交由他去代劳。如此情意绵绵的开端却讽刺感一语成谶，预告了卡夫卡和菲利斯之间的矛盾。 卡夫卡出身在布拉格一个犹太中产家庭，他在完成了法学博士学位之后任职在工人意外保险协会，只可以利用放工的时间去到写作，成日都写到不眠不休。他对菲利斯说过，我的生命基本上是对写作的尝试所构成，虽然大部分都不成功，但我若不持续写作，我将立刻平躺在地，被扫入垃圾堆中。一个将写作视同生命的书生，却爱上了对文学没什么兴趣的菲利斯，这个就是悲剧故事的起点。 卡夫卡需要大量的独处时间和空间来写作，这些行为无疑和感情生活相冲，而他对婚姻和家庭的恐惧也都使他一而再地破坏婚约。写作和爱情的拉锯令卡夫卡心力交瘁，无解的矛盾衍生的只是无力的结论。没有他我活不下去，但和他在一起我仍然活不下去。 到底卡夫卡是不是辜负了菲利斯，我这个爱人自然无权定论。不过在另一个角度来看，卡夫卡在信里面坦率地写下自己对菲利斯和写作的渴望还有感情，被后世的读者依循着他私密的情感地图按图索骥地阅读和理解他的作品。这段爱情纵使未可以开花结果，但是就意外地栽种了一片文学花园。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给菲利斯的情书：卡夫卡的文学告白》，作者法兰兹·卡夫卡，由漫游者文化出版。